平安堂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主内平安，好感恩，藉住网上的平台，可以一同同心的敬拜和去服侍。上一次来到大家当中分享呢，我记得是几个月前，好像是五月的时候。如果你记得呢，我都分享过少少，我爹哋呢年头嗰阵时呢突然间搬咗屋啊，由地上面暂时的家搬咗去天上面永恒的家。今日呢，我哋好想藉着我爹哋生命的故事啊，神的话语，你都一起去反思，当我哋每一日都仲喺度面对紧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我哋应该带住乜嘢属灵的提醒嚟到系面对呢？分享多少少啊，就喺今年二月的时候，我爸爸突然间确诊患第四期胰脏癌，之后短短20日，佢就离开个世界啦。我记得当爸爸啱啱确诊的时候，医生话，他80岁的高龄，不鼓励他接受任何治疗，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是没得医的了。面对这么大的难处，我心里很大的挣扎，究竟我怎样为我爸爸祈祷呢？究竟去到这个地步，我是不是仍然求神神迹地医治我爸爸身体上的需要呢？没错，身体上的医治我们很想见到，但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好想我爸爸在属灵上面得着医治，我好想我爸爸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他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啊！咁多年嚟，我爸爸总是有心硬的一面，不愿意翻教会，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我好恳切的祈祷，好想爸爸在属灵上面得着医治，这个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啦。最后20日的时候，当我们家人都很把握每一个机会，跟我爸爸拖着手一起祈祷，再次清楚地跟他传福音，但他初时说都不想接受耶稣基督。直到爸爸回天家之前那一日，出自神的恩典，神迹终于出现了，爸爸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跟我们一起讲，都是在天家见。20年的祷告，神终于蒙垂听，我们一家人都十分之感动，感谢神祂奇妙的作为。看回转头，我想我们只有感恩，神真的知道什么是对我爸爸最好，什么是对我们一家人最好。想回转头，我情愿我爸爸因着 cancer 离开世界，但是祂灵魂得救，总好过我爸爸能够健康在地面上活多10年20年，但是却从来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而在永恒当中与神隔离。原来在神的眼中，属灵上面得医治比起我们身体上面得医治更加的重要。身体上面得医治，这个暂时的，但如果你属灵上面得着医治，这个却是关乎永恒的。身体上面得医治，除去我们身体的 cancer， 但属灵上面得医治呢，却处理我们罪的问题。 cancer 只是影响我们地面上短暂几十年的时间，但罪却影响我们永恒要怎样度过。我记得当我们恳切为爸爸祈祷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出现同一个感动，就是神从来没有应允我们地面上病患的时候一定得医治的。正如我们现在面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我们每天都恳切为病人祈祷，有些出自神的恩典得着医治，但都每一天有很多人是离开世界，那很明显神没有应允某些的祈祷。但是神应许的是什么？神应许的就是我们在属灵的层面，我们在永恒的眼光当中，我们完完全全得着医治。原来在永恒当中得着医治，是身体上面有得着医治，属灵的层面有得着医治，我们最能够赦免，我们能够同父神和好，在永恒当中与主同在，这个就是属灵上面得着医治。而我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身体，这个就是身体上完完全全得着医治。在神的眼中，原来在属灵上面得着医治，比起身体上面得医治更加的重要。 今日我哋面对疫情嘅时候，成个世界嘅人都好恳切为身体上面得医治祈祷。我哋谂下，你同我面对疫情，我哋点为疫情祈祷噶？就好希望啊，受感染嘅得着医治啊，未受感染嘅蒙神保守，唔会感染啊。人之常情，因为当威胁嚟到，我就好想将呢啲威胁系攞走，我都会咁样祈祷啊。但我谂深一层，如果我哋单单净系为身体上面得医治嚟到祈祷，诶，这个祈祷可能未够完全喎，可能唔系神行事嗰个优先次序喎，因为喺神嘅眼中，属灵上面得医治比身体上面得医治更加嘅重要啊嘛。而俾我嘅反思就系、是，究竟神会唔会有时都使用一啲身体上面嘅软弱？一啲嘅疫症啊，临到我哋嘅当中，嚟到去成就更加重要、更加大嘅事情咧，就是、有时会唔会透过一啲身体上面嘅软弱，哇！有啲人真系被带到神面前向神呼求喎、啊。平时佢哋会拒绝神，唔会理神，唔会向神呼求，但系透过身体上面软弱，佢哋就被带到神面前，得着属灵嘅医治，好似我爸爸一样。今日我哋好想藉住耶稣所行嘅一个神迹嚟到系反思呢个嘅题目，就系、是、耶稣赦免瘫子嘅罪，并且医治佢。透过一个身体上面嘅软弱，呢位嘅瘫子嚟到耶稣面前，佢唔单止身体上面得着医治啊，而喺属灵嘅层面亦都得着医治啊。带领我哋去反思，原来属灵上面得医治比身体上面得医治更加重要啊！刚才主席都读过《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记载一个神迹。我们一起再重温一下，邀请你带着想象力来到去想一想，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或者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第十七节开始看，他说一日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呢就在旁边坐在那里，他们呢就在加利利的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同一段记载，你就知道这一个神迹在加百农度发生，加利利可以北的一个小镇，这里就是加百农了。当时很多人在一间屋的当中听耶稣来到讲道，这个是耶稣事工早期的时间，所以很多人呢都很好奇，想来到耶稣面前听一听他说什么，看一看这个耶稣究竟是谁个呢。耶稣当时通处的医病啊、赶鬼啊，吸引很多人来到当中，这间屋呢，哇，入面满晒人之源，外面呢都逼满晒很多人啊。咁呢经文亦都提到呢，当时有一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当时一些自夸的宗教领袖，他们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当然不是来到耶稣面前听到寻求医治，他们想找一些耶稣的痛脚来到挑战他的权柄。然后就讲到突然间第十八节，是有个人用一张的褥子，即是一张床垫之类，抬着一个毯子，是一个跛的人，咁啊，要抬呢个嘅毯子去到耶稣嘅面前喎。佢哋深信将呢个朋友带到去耶稣面前，佢就能够得着医治噶啦。可能系四个嘅朋友啦，一人攞住褥子嘅一个角落头。咁但系第十九节，佢话因为嗰阵时人太多，根本咧都谂唔到办法点样入去。哇！佢哋又几有创意啦，竟然上咗屋顶喎，吓从瓦间。将他吓嗰、个毯子连埋嗰张褥子就坠到去耶稣嘅面前喎、哦，哇！真系好有创意啊！你可唔可以想象一下嗰四位朋友咧？当时嗰个嘅对话系乜嘢啊？可能会话：哇，咁多人点算啊？我哋攞唔到我哋嘅朋友入去见耶稣得医治喎、哦。喂，不如试下上屋顶啊！吓、啊，可能其中一个朋友话：有冇搞错？有冇可能啊？咁啊，但系佢哋最终都决定话。我哋点都要做一啲嘢嚟到帮我哋嘅朋友见耶稣噶，试下都无妨啊！吓，你要明白，第一世纪以色列人嘅房屋咧，个屋顶咧通常系木啊、泥啊、禾秆草咁样冚住，吓外边咧甚至有一条楼梯系上去屋顶。 咁嗰幾位嘅朋友咧，就帶咗嗰位攤子上屋頂喎。你可唔可以諗下，入邊嘅人咧聽緊耶穌講道，然之後無端端聽到屋頂噹噹噹，哇！唔單止有聲喎，開始泥咧就一竇一竇咁跌落嚟啦。然之後唔單止有泥喎，開始有個窿刮咗出嚟。然之後咧，嗰個朋友咧就用繩綁住嗰塊褥子，墜到耶穌啱啱去到耶穌面前。哇！當時嘅人嗰個嘅感覺係點啊？個情景係點咧？會唔會係好驚啊？期待耶穌究竟會點樣處理咧？啊，細節我哋未必從經文知道，但有一樣嘢好肯定嘅，就係耶穌嗰個嘅回應啊。第二十節，耶穌睇到佢哋嘅信心，就同嗰個攤子話：你嘅罪得著赦免啊！耶穌嗰個嘅回應令到群眾係好驚訝，佢有赦罪嘅權柄。咁然之後咧，嗰班文士同法利賽人咧就即刻嘅議論嚟講啦。佢話：依一個講僭妄嘅話係邊個？因為除咗神以外，邊個能夠赦罪咧？嚇！當時嘅文化嚇，如果你僭妄神咧，係應該俾石頭係抌死嘅。而依班文士同法利賽人覺得耶穌所講嘅話係僭妄緊神、褻瀆緊神，應該俾石頭抌死。然之後22、23節，耶穌梗係知道佢哋所議論嘅係乜嘢啦，就同佢哋講啦。佢話：你哋心裏所議論嘅係乜嘢啊？或説你罪得赦了，或説你起嚟行走，邊一樣容易啲啊？即耶穌係反問翻文士同法利賽人，佢話：你覺得即係喺屬靈上面醫治容易啲啊，又話喺身體上面醫治容易啲咧？嚇！剛才耶穌同嗰個攤子話：你罪得著赦免，喺屬靈嘅層面已經醫治咗佢咯。咁然之後咧，耶穌喺身體嘅層面亦都醫治呢位攤子，為嘅係咩啊？為嘅係要叫你哋知道，你哋班文士同法利賽人知道，人子喺地上有赦罪嘅權柄。於是耶穌就同攤子話：我吩咐你，你起嚟，將你嘅褥子帶翻屋企啦。耶穌就係咁樣醫治咗呢個攤子身體上面嘅軟弱，先醫治佢屬靈上面嘅需要，然之後醫治佢身體上面嘅需要。攤子亦都從來冇懷疑耶穌所講嘅，真係即刻嘅服從，即刻嘅起嚟攞住褥子翻屋企。然之後當時嗰位攤子當住眾人面前起嚟啦，攞住褥子翻屋企，然之後咧就歸榮耀俾神啊！當時群眾嘅反應係點啊？人人都好為個攤子開心咯，可能個四位朋友都喺屋頂嗰度落翻嚟咯，一齊為個攤子嚟到高興，榮耀歸神。到最後26節嗰度話，眾人都好驚奇，亦都將榮耀歸神，並且滿心害怕，即係對耶穌基督有一顆敬畏嘅心。佢哋話：今日我哋睇到一啲非常嘅事，之前從前冇經歷過，但係今日經歷到。今日好想藉住呢個嘅神蹟一齊去反思，究竟喺當中我哋學到乜嘢嘅真理？用三個嘅唯有嚟到係總結我哋喺呢一個神蹟當中學到嘅真理。每一個唯有我哋都有兩個嘅回應，我應該點樣嚟到係實踐呢？第一，我哋藉住個神蹟，我哋認定唯有耶穌能夠醫治啊！呢個好明顯係嗰位攤子同埋四個朋友嗰個嘅信心啦。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花咁大嘅即係大費周章令到個朋友能夠見耶穌。當我哋認定唯有耶穌能醫治，我哋要有嘅回應就係我哋要有一個有行動嘅信心，唔單止有信心，而係有行動嘅信心。有時講到信心同埋行動，唔知道你會唔會有一個印象就係、是，好似有啲相對喎。有啲人咧就話，淨係有信心得噶啦，嗰啲人咧就翹埋手等神蹟嘅，乜都唔使做。另外一個極端咧，就係、是、有啲人啊，淨係靠行為，人定勝天啊，信心冇用噶。未信主嗰啲人咪會咁樣諗咯。當我哋睇嗰四位嘅朋友同埋個攤子，俾我哋一幅圖畫就係、是、又有行為又有信心。佢哋嘅信心就係認定唯有耶穌能夠醫治，而佢哋嘅行為咧就係、是、用盡方法帶嗰位嘅攤子去到耶穌面前咯。有信心唔代表唔使行为嘅， 那四位的朋友没有翘埋双手在家等耶稣摇他医治，因为不说他都知道了，没有啊。而有行为呢亦都唔代表唔使信心啦、啊。佢用尽方法带个毯子去到耶稣面前，但佢都要相信就係唯有耶稣能够医治㗎嘛。我哋点样应用呢一点呢？喺我哋面对疫情嘅时候，我发觉呢有两个好极端嘅心态喎、啊。有啲呢就淨係有信心话唔使做任何嘢嘅。如果你係咁諗呢，以下呢个漫画呢可能对你呢就发人心醒。你睇下。哇！依、這個人幾有信心啊！佢著嗰件衫咧都寫住 I trust God 嘅。你睇佢講咩？佢話：哇！我對神好有信心嚇、啊，我唔使要口罩，唔使要洗手液嘅，我嘅神係會保護我噶。然之後佢又話：我嘅神啊，我相信你啊，你會救我，你會保護我噶。嚇、啊！然之後咧就真係確診喎、啊。然之後佢就帶住苦澀咁埋怨啦：神啊，我相信你，點解你唔保守我啊？然之后神呢就向佢回应啦，佢话：我儿啊，我已经俾咗口罩，俾咗洗手液，然之后又话俾你知，叫你保持社交距离，留喺屋企啊。但系你冇听我讲啊！哇，一个发人心醒嘅一个漫画喎、哦。原来对神有信心，唔代表我哋乜都唔使做嘅、哦。神都愿意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本分嚟到保护自己。然之后经历神嗰个嘅保守同埋带领，咁然之后有另外一个极端，就系对一啲未信嘅人啦，就话：诶，我哋唔相信神嘅，我哋净系靠人嘅行为嘅啫。吓，你祈祷，你倚靠神，呢啲迷信啊，无补于事嘅。咁所以好多嘅无神论者咧，佢哋咧就挑战吓我哋基督徒。这个依靠神的态度，你看这幅漫画说什么，代表很多主流社会不信神的声音。他说面对疫情的时候， 你即管祈祷、啊、Pray as much as you like, but only science will save us。 你尽管祈祷、啊、你无不同宗教你都祈祷、啊、但到最后又是要靠医生的手来到医治我们处理疫情。社会主流的人很多时候都是带着这个态度。然後我就看到在網上有一位基督徒的護教學者，他就改了這幅漫畫一點點，引導一些不信的人去想深一步。你看他加了什麼，他說 Science would be impossible without God。 你們信科學嘛，你們抬舉到科學好像神一樣，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神存在，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科學的。如果沒有神存在，沒有神的設計啊，没有自然定律，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科学呢？如果没有神给我们有逻辑思考啊，有我们的理性的去分析啊，怎么会有科学呢？然后这个护教学者呢就加了最后一部分了。你看最后那个医护人员呢就真的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回应，他说 Thank you God for allowing me to use my gifts to save others。原来藉着科学的方法，藉着医护人员来到帮人，最后仍然要感谢神，因为唯有神存在，你才能够运用这一切去帮助其他人。所以让我们在当中来到是反思的，就是这两个的极端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态度。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那四位朋友和毯子，又有行动又有信心，在疫情当中啊，尽我们自己的本分，你都是保护自己，但亦都同时依靠神的保守，因为祂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认定唯有耶稣能医治的时候，我们第二个应有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有求主的决心啊。这一个亦都是很明显被我们在那位四位的朋友和毯子身上看到的。好多人他们入不到去，但他没有放弃、哦、他们不是跟我毯子说没办法了，尽了人事了，现在入不到去，耶稣医不到你，你都是、认命继续毯下去吧。没有啊，不是这样、啊、相反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怎样都要帮一帮朋友见耶稣，因为认定唯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就要有决心地去求主。你想想，哇！拆咗人哋个屋顶，然之后掉个毯子落去，谈何容易啊！你知唔知几大嘅风险啊？ 嚇嗰班朋友攤子三唔識七，你拆咗人哋屋頂喎，嚇賠你都有排賠喎。咁啊，群眾見到佢哋咁樣做，會唔會嘲笑佢咧？甚至耶穌會唔會都唔理佢咧？哇！我講緊道理，而家喺度搞亂黨。儘管係咁多風險，佢哋仍然有一顆求主嘅決心，相信耶穌能夠醫治佢哋呢位攤咗嘅朋友。今日我相信我哋人人都好想帶領我哋嘅朋友、我哋嘅親人認識耶穌，帶到佢哋去耶穌面前。但係值得反思嘅就係，當嗰啲常態嘅方法好似唔係好 work 喎，我哋願唔願意行多一步？好似嗰四位嘅朋友一樣，無論用盡咩方法，都要帶呢位攤咗嘅朋友見耶穌得著醫治。你知唔知啊？今日嘅世代咧，好少人咧係你邀請佢第一次咧，佢就即刻跟你翻教會並且信主嘅。你諗下，你同我點樣信主啊？我想可能都不是人家第一次邀请我们，我们就立刻信主，是吧？我们能够认识神，和神有一份的关系，是因着有很多其他的基督徒有一颗求主的决心，用尽不同方法将我们带到去神面前，我们才有机会去认识神。当我们整家人这么多年来为我爸爸一起祈祷，好想来传福音。坦白讲，我都冇呢位嘅坦子同埋四位朋友嗰个求主嘅决心，因为真係无论做咩都好，爸爸总係心硬，甚至有时会影响我哋嘅关系啊，拗叫起嚟。所以咁多年嚟呢，我都喺两难当中。一来我又觉得讲就讲咗啦，要做嘅都做咗啊，咁就求神等佢嘅时间啦。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我爸爸来的，我至亲，我好想用不同的方法尝试带领他来到认识神。所以我家人在这方面都很多很多的学习。当我们这么多年来好想带我爸爸认识神的时候，既然正常的方法不 work， 因为爸爸怎样都不肯回教会，那我们就想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可不可以带教会回我们家呢？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就试一下邀请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我们家聚餐啊，敬拜队来我们家练歌啊，短宣队来我们 basement 住啊，给我们爸爸即感受一下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事是多么开心多么有意义都好啊。开头我都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意的，因为爸爸连招呼都不打，好像不是很开心。但原来日子耐了，我相信神真的使用这些我们愿意行多一步的方法。咦，爸爸开始真的跟教会弟兄姊妹有偈倾，开始打招呼，最后还好某程度上都认得下哪几个跟他们倾偈啊，感恩感恩。所以原来到现在我就相信神真的使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将人带到去神的面前。可能在你和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神开始种动工，神将福音的种子种在对象的内心里面。所以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神迹当中学习，我们认定唯有耶稣能够医治的时候，我们要有求主的决心，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好，我们将人带到去耶稣面前，让他有机会得着医治。第二个唯有我们一同的反思，藉着这个神迹我们学习到的真理，就是唯有耶稣能够赦罪，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才能够罪得着赦免，我们能够与父神和好，没有其他的方法。而我们应有的回应呢，我们知道唯有耶稣能赦罪的时候，我们要看重属灵上面的医治。在神的眼中，属灵上面的医治重要过身体上面的医治。我问你啊，点解个瘫子啊，同埋嗰四位朋友会去到耶稣面前啊见耶稣嘅？好明显，嗰个瘫子想行翻啊嘛，想身体上面得医治啊嘛。但你有冇留意耶稣第一句说话同个瘫子讲咩啊？耶稣睇到佢哋嘅信心就话：瘫子，你嘅罪得着赦免啊！哇，初时我哋唔明白，可能当时个瘫子都唔明白。我来见你耶稣，我想行回，但为什么第一句说话你跟我说是说我的罪得着赦免的？但是当我们想深一层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耶稣看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的需要，是我们深一层的需要。而 耶稣睇嘅唔单止我哋身体上嘅需要，更深一层系我哋属灵上面嗰个嘅需要。耶稣比你同我更加认识我哋自己。我哋好多时候有唔同嘅动机嚟到神面前去祈求，我哋求身体上面得医治，我哋求生命嘅难处求主帮助，我哋面对疫情求主保守。但系有时咧，耶稣唔系话我哋求乜嘢，佢就俾乜嘢我。相反，耶稣系俾一啲我哋更加需要嘅嘢我哋啊。耶稣唔想净系医治咗啊呢位瘫子或者我哋身体上嘅需要，我哋能够吓健康喺地面上三四十年，再多三四十年嘅时间，然之后咧喺永恒嗰度却与神永远隔绝咯，因为佢冇处理我哋罪嘅问题。耶稣当然唔想咁样啦。耶稣想医治我哋最深最深嘅需要，就系我哋属灵嘅层面，我哋病得好紧要，因着罪嘅问题，我哋与神隔离啊。耶稣睇嘅唔单止我哋表面，却系我哋最深最深层嘅需要。所以当耶稣对个瘫子话你嘅罪得着赦免，佢系暗示紧瘫子你有罪啊，而家我要喺属灵嘅层面嚟到系医治你啊。今日我谂你同我都好似瘫子一样，我哋被我哋嘅罪嚟到系限制住。瘫子因为佢身体上面嘅软弱，佢行唔到路，佢被佢身体上面嘅软弱嚟到限制。而你同我咧，我哋佢喺属灵嘅层面上被我哋嘅罪限制。我哋知道咩系好，但我哋却活唔出嚟。我哋喺属灵嘅层面病得好紧要，究竟有几多时候我哋都睇重从耶稣而嚟喺属灵上面嘅医治咧？我谂都唔容易吓，因为我哋属灵上嘅层面病得好紧要，我哋睇唔到啊嘛，系嘛？所以我相信神有好多时候都用一啲我哋能够睇到身体上嘅软弱嚟到提醒我哋一啲我哋睇唔到喺属灵上面嗰个嘅病嗰个情况。唔知道你同我会唔会都好相似？都好留意新聞啊，成日都喺電腦啊，喺網上新聞睇一睇呢個全球疫情嗰個嘅情況。哇！呢啲嘅數字簡直係驚人啊！嚇，每日喺度倍增啊，新冠病毒啊確診嘅人死亡率咧就大概係3-4% 啦。哇！我哋已經係好擔心啊，好著急，我哋好希望有醫治啊。你有冇諗下，如果依幅嘅圖畫咧唔係話緊俾我哋知新冠病毒啊喺全球嗰個情況。如果依幅圖畫係話俾我哋知全球嘅人喺屬靈嘅層面病得幾咁嚴重，你覺得依幅圖畫會變成點啊啦？哇！我諗唔係咁樂觀喎，係嘛？因為世人都犯咗罪啊嘛，虧缺咗神榮耀，即係話全球所有人都病緊啊，喺屬靈嘅層面。而依一個病，如果在永恒的角度来看，那个的死亡率是 100%， 除非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唯一的医治。所以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看的不单单是我们身体上的需要，而是在属灵的层面，你和我都病得很紧要，我们需要认定唯有耶稣能够医治，而我们也要看重从耶稣以来属灵的医治。当我们认定唯有耶稣能赦罪的时候，我们第二个应有的回应呢，我们要看重耶稣那个权柄。当耶稣说瘫子你的罪得赦免，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了，说耶稣在亵渎神，因为他们相信唯有神能够赦罪嘛。这样信是对的，但是他们的误解在哪里？他们的误解是他们觉得耶稣不可能是神，所以当他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他一定在这里亵渎神，自己不是神而又告诉人他是神。作为全知全能的神，耶稣基督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呢经文就说，在属灵的层面耶稣赦免了瘫子的罪了，然后呢他下一步呢就要在身体上面的层面都医治瘫子的需要。为的是什么？为的要话俾嗰班文士同法利赛人知，人子喺地面上有赦罪嘅权柄。赦罪吓，你睇唔到啊，但系而家我医治呢位瘫子，你睇得到吓，你会认定耶稣基督喺地面上有赦罪嘅权柄。 嗱，我問你啊，如果你得罪咗我，咁我諗我都可以話啊，咁我饒恕你啦。但係如果你得罪其他人咧，你估我可唔可以代表其他人話啊？我代表其他人嚟到赦免你啊？咁得唔得噶？喂，梗係唔得啦！我憑乜嘢代表其他人嚟到赦免你啊？當耶穌話坦子，我赦免你一切嘅罪啊，唯一嘅可能咧就係坦子犯嘅所有罪，我哋犯嘅所有罪，其實最終都係得罪緊耶穌，都係得罪緊神。唯一嘅可能咧就係耶穌真係神，佢先能夠代表所有人嚟到係赦免我哋嘅罪啊。因為點解？我哋犯罪嘅時候，其實係我哋得罪其他人，其實係得罪緊背後創造我哋嗰位神啊嘛，虧缺咗佢嘅榮耀啊嘛。所以耶穌是神，他當然可以赦免我們一切得罪人、得罪他的罪。透過這個神跡，耶穌告訴我們，唯有他有權柄來赦罪。你有沒有留意啊？耶穌曾經都將醫病啊、趕鬼的權柄是給其他門徒啊，正如耶穌的門徒都曾經在聖殿的門口醫治過人，一個瘸腿的人。但是呢，你有沒有留意赦罪的權柄呢？耶穌從來沒有給過其他人，唯有耶穌有赦罪的權柄。所以讓我們應該有回應，是我們要認定唯有耶穌能赦罪，亦都看重耶穌赦罪的權柄。最後一個唯有，我想時間夠了，我只是講重點了。第三個唯有，從這個神跡可以看到的，就是唯有耶穌是真神。而我們應有的回應呢，是我們要立刻的信服。你在25節你很清楚看到了，當耶穌醫治那個癱子，然後那個癱子呢就當著眾人面前立刻起來，拿著他的肉回家，將榮耀歸神。你想想，一個人癱了這麼久，然後耶穌說一句說話，他就願意順服起身。哇，這個是多大的信心啊！他從來不會問，喂，耶穌這樣就行了，你說一句說話那我就起身，那就好了。沒有啊，他立刻的起來，帶著很大的信心，立刻的順服。這個是你和我應該要學習的地方。而說完最後一點，就是第三點，我們說當我們認定唯有耶穌是真神的時候，我們第二個應有的回應就是我們要心存敬畏來回應。第26節也都讓我們看到，最後是說眾人都驚奇嘛，將榮耀歸神，亦都滿心懼怕，即意思對神存著一位敬畏的心。知道耶穌是真神，究竟你和我今天有沒有一個敬畏神的態度來回應呢？我想这个世界出现了很多问题，归根究底就是你和我对神欠缺了一份敬畏的心。我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神，所有人都用自己的方法来活着。用一个的 quote 来总结，一个基督徒的护教学者，他讲了这句说话来形容现今这个世界面对疫情的情况。他说 The world is like Pharaoh. He fears the plagues, but not God. 这个世界呢好像法老一样，法老惧怕十灾，但是却不惧怕神。所以让我们不要好像法老一样。你记得旧约圣经，法老心猛嘛，不容让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嘛，神就降下十灾，有病毒啊，有天灾啊，给法老知道神才是掌管万有的位主宰。而今天希望我们都不要好像法老那样，只是害怕新冠病毒带来的威胁，而不害怕我们的神。这个病毒提醒着我们，提醒着我们，我们离开了神美善的设计。原本我们不用面对死亡，不用面对病毒的，但是正因我们拒绝神，我们叛逆的关系，离开了神美善的设计，而让我们在担心我们疫情的同时，我们更加重要，我们要敬畏创造我们掌管一切的位主。他是给生命我们的位神，我们的健康在他手里面，是他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唞下一啖气。好快重温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学到属灵的提醒。第一， 就是我们要认定唯有耶稣能够医治，我们要带着一个有行动的信心来到回应。我们不要只是得行动，不要只是得信心，两样都要一起迎合起来。我们要带着求主的决心，就是无论如何我们带更多的人去到耶稣面前得着医治。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定唯有耶稣能够赦罪，我们要被提醒，我们属灵的层面我们病得很紧要，我们要看重从耶稣而来属灵的医治和他赦罪的权柄。而第三，我们要认定唯有耶稣是真神，我们应有回应是立刻的顺服，并且心存敬畏。在神的眼中，属灵上面得医治比我们身体上面得医治更加重要。在我爸爸在地面上最后那20日，我好记得好记得他的身体每一日每一日虚弱过来，因为完全吃不到东西，不断的轻落不到床，到最后连讲东西吞东西都不得了。你和我肉体的生命其实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衰残下来的。但是每当我想起我爸爸有机会去接受耶稣基督，第时在主再来的时候他身体复活，要在天家里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回心微笑了。我爸爸到时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讲得嘢行得笑得跳得，取代他现在在墓地一个已经扭坏了的身体。你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经历同一样。我们在地面上藉着耶稣基督得着属灵医治的时候，主宰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我们在天家里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正因为这样，属灵上面的医治比身体上面的医治更加重要。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天父，多谢你，你的话语成我们最大的激励和盼望。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求主保守，因为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但更加重要，我们不忘记为这个世界求属灵上面得着医治。我们巴不得很多更多的人在最有需要的时候懂得向神呼求，懂得经历从神而来的恩典和怜悯，懂得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求主就帮助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带着从你而来的信心和盼望，一起经历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这样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